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喂，你好啊！今日迟咗，唔好意思，因为咧有少少突发嘢。 系啊，突发嘢突咗几耐？突咗个半钟咯。 好快啫！ 个半钟之前已经同我讲突发紧喎，跟住突到时间未突到。 因为有啲伤心嘢发生啊嘛。喂，伤心嘢咁啊，梗系留翻第二 part 讲啦，应该要详细少少。咁我哋第一 part 咧，咁我就讲翻八卦嘢啦，一啲就记唔记得以前你有个师妹叫情美段啊？ 嗯， 记唔记得啊？ 记得， 记得啊？搵唔搵到佢张相出嚟啊？其实我嗱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嗰阵时，我成日 Facebook 咧有 po 佢啲嘢出嚟嘅，就因为嗰阵时咧就系、是、我识到呢个女仔啦，咁啊觉得啊望落去都几多，应该都系即系都系啲宅男恩物嚟噶啦，呢、這个就咁咧就跟住嗰阵咧我就啊觉得這個都可以試一下跟他傾下，看看什麼路線啱啦。因為我知道他跟他就不衝撞的，因為他有的東西他就沒有，他有的東西他就沒有，所以呢 都有 的，所以呢是你們大家相同的，一樣脾氣很臭的， OK 的，是啦。那呢就那毅然就跟他傾了啦，就合作啦，那他就來即叫做是可以幫到我哋手，係啦。咁當時咧就我又都有唔同嘅活動，咁就開始要佢出席啊，同佢借一啲唔同嘅衫翻嚟啊，即係 sponsor 啦、頭啊、衫啊乜鬼嘢做啦。咁嗰陣時咧，佢係身材係好嬌人嘅 ，OK。系啦，咁就冇問題嘅。咁佢亦都係即係都主張要行性感路線，但我哋都傾過嘅，唔好行啲咁俗嘅，都可能行翻啲 grand 少少啦。即係點樣講咧？寫真就出硬嘅啦，呢一樣嘢唔出就好嘥嘅。但係問題我哋想靚，我想靚啲嘢嗰陣時係啦，即係唔好太過 lemo feel 咁樣啦。咁我相信而家冇 lemo。冇嘅嗱，其實好怪嘅，然後冇 lemo 係中意自己係 lemo 嘅，好奇怪哦！啊，個個都我係 model， 我係演員，我係藝人，但我唔係 lemo 嘅 ，OK？ 咁但係佢哋做緊嘅嘢全部都係 lemo 嘅 ，OK？ 好啦，咁嗱，因為做 lemo 有一樣嘅好處就係佢哋好容易得到一啲前呼後擁嘅感覺，做藝人未必得到嘅，即係做演員做藝人未必得到嘅。系啦，咁因為你龍友係中意圍住呢啲啦，啲宅男咪中意圍住呢啲啦，睇下波啊，睇下身材啊，咁樣呢啲咁嘅嘢。咁而我相信個主角個女仔咧做出嚟俾人睇咧，都好 enjoy 俾人圍呢一樣嘢嘅，會唔會嘅？你應該未試過啦，你都冇 咁大。 哇！佢條女咁～OK， 咁啊，嗱，咁啊，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呢个女仔咧？咁样各样，我今日想用唔好太激进嘅方法去讲嘅，我想感觉上系持平一点嘅。嗱，以前咧，我曾经都佢未上过嚟呢个节目噶，佢系首个我倾咗合作而未上过嚟我呢个节目嘅一个女艺人嚟嘅，系啦，其余倾咗话同佢合作嗰啲咧系有上过晒嚟，南美啊嗰啲系有上过晒嚟嘅。咁你就講翻 Kiwi 啦，佢做咩事咧？即系佢叫 Kiwi 情美段，系我改嘅個名，系啦。即系我即系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可以，如果我冇得撈娛樂，冇得撈笨兒咧，我去撈算命、撈改名 OK 嘅應該。我改出啲名都紅嘅，我改唔係唔好話紅，我改出啲名都有人去記得，有人去傳開去嘅。咁嗰陣時諗咗好耐啦，改咗呢個名佢都拗嘅，係啦。咁而家結果佢真係用到中老都係用嗰個名啦，係啦。 咁啊嗰陣時都有啲好朋友啦 ，Bob 啊啲咁各樣啦，咁就亦都有啲好唔同嘅機會去推薦呢個人去唔同嘅地方做嘢，好似試過去過 TVB 美女廚房啦，跟住我亦都為佢製造咗好多唔同嘅輿論同埋新聞啦。咁但係靚仔喎成件事 ，OK， 咁好啦，咁啊結果慢慢呢個圈真係會荼毒人嘅，點樣荼毒人呢？係會令到你不其然。系啦，即呢条友系好小可嘅，我系狗狗，我就算自己做咗电影拍咗电影，我系做到我自己想做嘢，我都仍然坚持去狗狗。但系有啲人系唔同嘅，即系可能同你讲啊，唔系，我觉得我听晒你话噶啦，你放心去做嘅。咁但系问题系做咗出嚟，喂，我哋倾好咗嗰个形象系点样做，咪跟住行咯，唔得。慢慢开始咧，我亦都 feel 到一啲压力啦，迟到啦。嗰啲叫做係卡啦，人之間同事之間講下啲唔好嘅嘢啦。咁因為嗰陣時佢識嘅記者唔多嘅，所以唯有同同事之間講啦。咁亦都係刻意地賣弄呢個性感，我係唔鍾意呢件事，因為性感路係要，但要有策略地路，因為你路得唔好，形象差，就會影響到其他人，係啦，因為我哋係一個團隊嚟㗎嘛 ，OK。咁啊，唔通你要我分開兩間公司？呢間公司專行性感嘅，呢間公司專行文化藝術嘅，咁樣咩？唔可能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大佬，我擺個咁嘅人喺佢隔離，咁佢唔係行呢個路線，咁佢無端端同佢裝埋一齊，咁佢咪行咗個科咯？但最慘就係有對比啊嘛， 冇， 完全係 冇對比， 完全係有對比啊嘛，唔係嗰只 style 嚟噶嘛 ，OK， 係啦。你唔好特登嘅，你屌你老味，你唔好咁撚，你真係好撚衰噶！你唔好做呢啲嘢啊，大佬。 有條線嘅 喺度夾住，黐線嘅你真係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嗱，點解發生啲咁嘅事呢？因為咧我今日咧收到一個記者去問啊，係啦，佢突然間問我有冇情侶端嘅電話啊咁樣，我話我好啊，俾你啊。點知我耐冇聯絡嘅，幾個月冇聯絡，我換咗新電話，冇佢個 contact 喺度，我要睇翻舊電話，因為個記者熟嘅，咁所以我都會盡力抄翻俾佢嘅。咁佢出去抄嘅時候，又喺抄嘅中段嘅期間咧，佢係同我講佢話有人冇出糧俾佢啊，點點點啊咁樣各樣。咁佢講完呢樣嘢，跟住我好奇怪喎。係嘛？即係佢而家大家都知啦，有睇 Lay Show 啊知啦，咁啊佢又去咗杜汶澤嗰度，啊唔係 Lay Show 嗰個叫做係為何今夜總是我，即係佢個台啦，佢個台咧有冇睇啊？係 有啊， 有冇睇 Kiwi 嗰集啊？ 我睇嗰個辯論比賽。 OK， 唔好咁咧就佢一個烹飪節目嚟嘅，即係當然係好睇好搞笑啦，我都有睇嘅。咁咁我個心嗰陣時諗嚇呢個靚妹跟到阿杜山。都幸福啊，因為杜山真係要那個女主持係可能即係都 show off 佢個身材啊，各樣啊啱曬呢條女啦，啱唔啱先？又可以 show 到佢身材，又可以即係多觀眾喺度。咁雖然我哋冇合作，但係我都覺得即係我覺得 OK 嘅，係啦，我覺得即係起碼話自己製造出嚟嘅一件產品係有人賞識，亦都有人用嘅。咁當然啦。唔舒服，梗係有啦。唔舒服唔係因為跟咗佢，係因為嗰陣時佢走嘅時候咧，佢係同東方做過我一篇嘢嘅，係啊。但係當時可能佢嗰個經驗幼嫩，佢唔識得分，佢成日以為一個藝人離開咗個經理人，跟住個藝人唱鳩佢經理人，佢個經理人就會變衰人。佢呢個理論係錯撚咗嘅。第一，即係我唔係一個普通嘅經理人啦，我係一個。我是一個又有在幕前出現又有屌鳩人又有粗口冷舌啊，即係種真性情對待的人，深入民心了，我是不撚驚任何的指責的 ，OK？ 咁我就用了一個方式，就真係試一喎去到，咁人哋打電話嚟問我，冇講翻嗰樣嘢。最好笑是咩啊？呢個分手的原理咧，係講緊係話佢唔俾，簡單啲講，總括嚟講，佢唔俾我性感，唔行我的路線。即係令我揾少咗好多錢，而導致到我哋係唔可，即係要分手嘅。即係聽落都覺得 K 撚型啦，大佬，我好過你老豆啦，大佬，唔使你老啦，先。咁所以嗰段新聞出咧，其實完全對我冇任何嘅影響，反而仲有正面嘅影響添，係啦。咁所以我都冇乜特別去再理會，但係只係講佢經驗唔夠咯。但係咧， 今次杜生去做呢件事咧，即係話佢話杜生冇出糧俾佢，但係我係唔會信咯。第一，你出得幾多集啫？嗰度你出咗唔知兩集定三集啫嘛，做嗰個咁嘅節目，咁但係唔知道人哋之間發生乜嘢啦。咁我覺得即係唔做有分歧，唔玩咪唔好玩咯。人哋都要試用期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有啲咩咪當面鬧咯。或者當面電話屌咯，或者甚至 WhatsApp 唔用見面就咁文字就得啫。咁點解佢做一件事？我睇翻杜生個 post 咧，就係講緊話佢暗暗地話俾記者聽。 我有出咗 post 咩？ 有，佢暗暗地話俾記者聽，就係話佢係有呢、這個陳美端小姐，大家可以去翻阿杜生嗰個 Facebook 度睇。阿程美端小姐，點解你我係入咗錢俾你，但我唔記得話俾你知啫。咁你亦都唔需要，你即係我都知道你同記者講咗，但係你有我電話噶嘛？你做咩唔打電話俾我咧？咁樣嗱，呢件事咁簡單嘅事，足以證明咧六個字：養狼狗咬心口。即係我覺得有咩唔啱，咪唔好做咯，大家即係分咯。你點撚樣解？即係話曬呢個都係你救命，即係叫做提拔你嘅人，俾機會你喺嗰個70萬人台嗰度去出現，有幾多個有咁高收視啊？你喺嗰度出現，多人認識你，係嘛？咁你可能有啲嘢你冇得做，或者係你唔啱咁樣嚟計，咁我覺得都叫做提拔過你啊！你起碼一定多人認識咗你先，一定多咗人，好又好，唔好又好，都一定多人認識咗你先。系啦，咁但系呢一样嘢，即系可唔可以嚟个感恩分手咧？系咪一定要？喂，你仲要唔系多面屌？你系暗地里去做鸠人？喂，大佬，人哋个底够厚啫，即系我哋呢啲又唔系红，点会有人理我啊？你做我冇用噶，啊？咁你想做，你要做得低佢先得噶，系嘛？你已经识几个记者，咁你就走去做呢啲嘢咁样。當然啦，人哋直情即刻收到風啦，唔好話人哋收到風，我都收到風啦，我都收到風啦。我頭先收完風之後，我雖然唔識道山，但係喂 ，My Radio 同阿道山好熟噶嘛，係啦，即係阿教主同道山好熟啦嘛，即係 My Radio 同道山好熟咯。咁我又唔，但係我同教主又唔會話有聯繫嗰只嚟嘅，即係見到面打招呼，但係我哋唔係即係會可以 WhatsApp walk 嚟 walk 去嗰只嘅。咁所以我咪 send 俾台長咯。我 send 俾台長你嗱嗰陣時，我唔知道佢哋出邊知嘅，即係唔知道杜山知嘅。咁跟住阿台長就話：，台長話我其實我都唔識佢嘅，咁唔緊要咯。咁我有啲藝人朋友，我俾咗佢問，話咗俾佢聽，原來知嘅啦，已經原來知道咗嘅啦，已經。咁我話：哦，咁既然係咁，呢個已經唔係秘密啦，咁樣咁啊算啦。咁蘋果記者咧都有問我，對佢嘅感覺嘅係點樣嘅？咁我就冇頭先咁詳盡嘅，我減咗啲，我就覺得咧，即係點都好啦，有乜嘢咪大家當面閂門屌爆佢咯。咁你點解要暗箭雙人咧？如果你暗箭唔緊要喎，喂，萬一佢因為呢個報導你真係有影響力，而令到佢身敗名裂，咁點樣咧？係嘛？即係你喂，最嚇嗱最慘就係呢個唔係你敵人喎，呢個係曾經提攜過你。將你擺出嚟七十萬人台20，你又令到人哋認識佢，係咪先？即係你點都有呢個因啦，係咪？佢對你做過啲乜嘢啊？都係嗰句啦。以前呢個波係我借俾你玩嘅，咁而家你呢個波我要攞翻啦，我俾第二個玩。咁點解你要對我有仇恨咧？呢個波係我嘅喎，你咪搞撚錯咗啊嘛？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嘅，所以。連我都試過好多呢啲嘢，咁所以變咗你問我，我覺得咧，唔應該係咁樣做法嘅。雖然我哋大家呢一行係以我明嘅。如果佢哋分開，佢再反手再抽佢一下水咧，係好好抽嘅。點解你唔出糧俾我？我係受害者，我做唔撚啱，但係你錯撚咗一件事啦。第一，你做得嗰度幾多集啫？第二。系咪先？第二，你系真系有拗过嘅，你 Facebook 呻两句嘅，都起码叫做系，即系叫做有啲影头啊！你唔系我一鸠即刻揾记者喎，大佬边个够胆同你合作嘅？以后我听到你个名字我都惊啦，虽然系我改嘅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啊， 事件呢亦都係等間蘋果都有報導出，唔好講笑，我都有段仔呀。我嗰段仔就係撚住嗰啲抽嘢下面嗰段仔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呢一節呢我諗淨係講呢樣嘢啦。咁我哋下一節返嚟會長啲嘅。點解呀？因為我哋今日呢嗰個動物保護界發生咗一件好卑劣好慘好，我揸車嘅時候，唔係我坐車嘅時候都有即係、就是、有少少痛心疾首嘅感覺。因為點解呢？你外人聽覺得冇嘢，就係但係呢一即深入去當你係嗰個狗場裏面其中一隻狗嘅時候呢，你就會真係悲從中來。哇，如果我喺裏面我會點呢？我承唔承受得到，承唔承受得到呢？我哋下一 part 返嚟講緊究竟乜嘢事，好嘛？呢 part 完咗先。